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历史在笑，这个礼拜六播出的是第40集。咁呢一集主要就係讲蒋介石领导嘅国民革命军北伐啊，所向披靡。即使共产党同埋当时嘅国民党左派武汉政权不断喺后面呢就抽后腿，但係呢呢、這个所谓北伐嘅战争呢节节胜利。嗱，佢呢跟住落嚟就係要进攻呢个南京同埋上海，但係共产党呢就期期以为不可，千方百计去阻挠这个东南作战计划。这个礼拜六晚上十点钟，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记得收睇。 好，第二节。其实台长，我想讲咧，今个礼拜，尤其是今个礼拜咧，我系请唔到任何人。 点解咧？ 因为呢几日喺元朗会有一个LEGO 啲 show， 咁啊，即系嗰啲叫做香港各老万人，全部都会喺嗰边，所以我真系请唔到。 唔系，咁你应该落去啊，抱一抱 头。会听日去礼拜日咯，会去睇一睇，因为有几位。即係曾經嚟過小弟呢個節目嘅嗰啲玩家都喺嗰邊啊， 同埋你都介紹下呢個節目啦。我相信呢個節目咧，好值得其他喺香港嘅 LEGO 嘅中意嘅朋友咧去指教下。 係咯，即係人哋指教我，真係係啊。同埋就即係都開心，其實有時啊，做咗啲節目又會識到一班即係 LEGO 嘅猛人咁樣。所以其實香港，因為我諗好多人都無謂成日妄自菲薄，因為香港啲人砌 LEGO 都癲，你有限嘅金錢、有限嘅時間，仲要有限嘅空間，即係都砌到嗰啲嘢，其實好犀利㗎。 係啊， 嗱咁啊，即係翻返嚟個節目啦。咁啊，細佬之前去咗澳洲幾日，咁啊喺嗰邊咧都有揾翻啲朋友，即係睇下啲 LEGO 咁樣。咁啊睇到啲咩咧？咁麻煩去第一張相先，唔該你。咁呢個咧其實就唔係去朋友屋企嘅，就係、是、小弟喺澳洲 Maya。MYER 即係嗰邊嘅百貨公司，就點樣都要行下睇下啦。咁啊，你見到圖中有個20% off 嘅意思係咩咧？即係 其實 係啦，即係八折嘅意思。係啦，咁啊，澳洲邊好低，即係 20% off 咪即係八折咁咯。咁啊，澳洲買嘢就係咁啦，喐啲都會有折嘅，係啊。所以原價嗰陣時就即係 冇人買喎，如果咁樣原價邊人買啊？ 嗱，又未必係嘅，即係你問即係。亞洲人其實都即係你知比較數口精，就通常會忍一忍嘅。咁啊，鬼佬通常都即係我諗嗰個叫 impulsive 啊，即係嗰啲叫咩啊，即興啊，係咪咁講？係啦，即係就會即刻舐咗佢先嘅。咁啊，好彩我嗰陣時去到平，咁啊即刻舐咗兩件。咁你知唔知喺澳洲買嘢，其實如果你買滿300蚊咧？你即係離境嗰時，其實 退税 退税啊，咁啊呢下即係一舐再舐啊，真係好過癮嘅。好咁就麻煩可以去第二張啦。咁啊，即係小弟都去咗朋友屋企啦。咁啊，我朋友屋企個睡房就係擺呢啲嘢，有冇搞錯呢個啫？咁都得係咯，繼續可以繼續落啊，慢慢落 OK 嘅。咁啊，我朋友屋企二樓， 好壯觀喎。 咪仲係人嚟啊？你話喂嗰度其實你咁睇。你未必睇到個闊度，但基本上我成個人打橫瞓咧，就係嗰個場景嘅長度咁樣咯。呢個就係佢二樓嚟嘅，咁啊一個即係俾兩個即係小朋友嘅 playground 咁樣啦。你話係咪興啊？即係我哋香港人見到係咯。咁啊，繼續去下一張啦。咁啊，衣櫃咧其實就唔係擺衣，唔係擺衣服嘅，係啦，擺 LEGO 嘅，咁都得，好可以繼續慢慢落啊。即係呢啲即 係。我有個疑問喎，佢如果呢啲如果佢砌出嚟擺咧， 係。 就有冇人有啲咁嘅習慣嘅？ 有，但係即係其實我好老實咁講啊，其實大家都唔係話好有錢嗰啲，即係都叫做喺嗰邊 afford 得起買到自己中意嘅嘢啦。同埋即係我諗喺外國好多嗰啲收藏家，唔理收藏咩都好啦，玩具又好，冇話表啊，即係紅酒咩都好啦。其實你總係有空間擺自己中意嘅嘢嘅。咁啊，繼續去下一張啦。所以你見到即係。眼前呢啲嘅情況，佢哋就唔係啲咩嗰啲咩炒家，唔係啊，全部都係即係一啲收藏， 都未叫 collectors， 係都唔係 collectors， 但係 只不過係呢、這個player， 係 player， 其實好正常啊，即係但係香港。即係香港就好無奈啊！你試下擺多兩件俾老母揼到仆街啊嘛！好咁啊，繼續去下一張。誒、欸、咁可以去即係出少少 video 咁啦，即係一啲朋友喺嗰邊就嗰啲 lego 就係擺到咁樣嘅嚇。咁、我嗰次去呢位朋友屋企咧，哇！真係好大屋企，你夜晚去到即係你大聲嗌有回音嗰啲嘢嘅，真係嘅。喺 邊度住啊？佢 喺北。不方便透露，因為我怕佢屋企俾人打嘅，唔係嘅 Brisbane 啦、 哦 okay ， 我係 Brisbane 嗰邊啊嘛，係啊，咁啊 都好多正嘢喎。 呢、這個其實都係冰山一角，真啊真係冰山一角，係啊，咁啊，你見到即係外國係好擁有個空間俾你擺自己中意嘅嘢，咁啊香港係好無奈，你要即係計到盡啦，同埋。屋企係唔容許你有 storage 喺香港，係啦，咁啊，應該仲有一條 video 係咪咧？係咯，咁啊，即係個朋友講個衣櫃啊，擺呢啲嘢，竟然係係咯，即係 佢呢啲佢唔砌㗎嘛，佢淨係擺喺度 嘅。佢其實會砌嘅，會砌嘅，咁、但係。咁佢哋時間多，中意幾時砌？ 我覺得呢啲即係佢家族可以留翻作為一個即係傳承話， 即係有時都要為下一代著想。 係啊係啊，其實自己買定先係咪啊？ 咁即係只係想講，即係外國嘅生活其實呢啲係正常嘅， 係 香港就唔得嘅， 係 係咯。好咁就第二節就我諗都要繼續講 Hulkbuster 呢兩色根嘅人仔係咩咧？麻煩去個近鏡啊！誒、就係、是、呢四位仁兄啦，咁啊再講多次啦，咁啊阿劉羅，呢、這個叫做 Proxima Midnight， 係 Proxima Midnight， 咁呢個台長大家就會介紹一下嘅、跟住就係呢個阿 Falcon 啦、飛準啊，頭先我 遊係飛準，個、準字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叫遊準啦，喺、香港都有好多嘅，咁就 香港好多， 有香港有好多嘅嚇， 咁、就同埋呢個阿 Banner 就係呢個變形合衣變身之前嗰、那個。普通人樣係啦，咁我攞開先啦。咁其實我最想講嘅，首先反而係阿 Falcon 咯。咁其實 Falcon 咧喺Marvel 只係出過兩次嘅啫。咁啊，分別係後面呢只啦，同埋眼前嘅第二隻。咁其實 Falcon 咧喺個市價不嬲都有翻咁上下，即係都企得硬正，因為即係跟啲件多，同埋佢。其實跟件多已經是一個最大原因， 造型稍微特別少少， 造型真係稍微特別咯，係咯，咁啊，你見到即係其實佢由前到後咧，都係真係好多件嗰啲咁嘅 bricks 砌埋一齊啦。咁啊，但係我對呢件我最唔中意嘅又係嗰樣嘢貼紙啦，係嘛？咁啊，如果你睇之前嗰個咧，其實就佢一塊嗰、那個，我不如攞後面啦，佢就成塊都係印件冇貼紙嘅。同埋就身上個拼當然簡單啲，但係我覺得唔係貼紙已經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啦。咁我希望而家啲貼紙質素好啲啦。咁啊，大巨文而家 LEGO 嗰啲貼紙嘅質素真係比以前好咗，好咗好多，就唔會話好易甩出嚟嘅。咁但係我對呢個件啊，即係呢個設計有少少搞笑。佢後面咪好似有兩個噴火嗰個感覺嘅，其實你個唔覺得有啲似放屁？ 唔係噴射機嘅， 噴射機啦，係啦。咁啊如果呢、這個等陣先將後面插出嚟，好快咁俾大家睇下啦。咁啊 ，LEGO 都係嗰句佢而家啲。嗰啲人仔有跟兩個樣啦，咁前面呢個就係叫做即係作戰狀態啦，咁會戴住隻眼鏡，咁啊跟住個眼鏡就好似嗰啲係咪薩亞人咧？係，龍珠嗰啲咪隻眼會飛嗰啲啊，對方有幾多能量嗰啲咁嘅眼鏡，咁啊但係喺平時普通狀態咧，佢就係即係一個普通模樣咁啦，係啦，咁啊呢個由於即係好耐之前 LEGO 已經係有出埋黃色以外嘅嗰、那個。膚色啊，咁啊反而其實而家靚好多嘅。好，咁而家介紹咗呢個就可以介紹第二個啦。咁 Banner， 喂，咁啊老老實實你就咁睇咧，西裝有一件講完係啦。 但係如果呢個買咗，一定要買埋後邊嗰、那個， 其實係啊， 你一定有一對喎。 係啊，其實係 唔可能，唔可能買一隻嘅啫。 佢跟呢一盒76104就只係得阿 Banner 啦，係嘛？咁啊，亦都好似第一次講過，買 LEGO 有少少劇透嘅，咁啊 ，Hulkbuster 將會由呢個 Banner 控制嘅，係應該啊。咁啊，同埋我諗買開 Marvel 嗰啲玩即嗰啲收藏家，即嗰啲玩家啦，都會有啊。 阿哭喺度嘅，好咁我攞开先啦。咁你见到呢只佢个样好嬲咧，咁啊，其实佢另外嗰个模样都系即系变翻正常咁咯。诶、欸，后面有啲爆系咪咧？ 睇到睇到 都睇到啊，系咯。咁啊，即系正常模样就系咁样啦。咁俾翻前面睇。咁其實呢一隻咧，老老實實就真係過於簡單嘅。咁、但係阿哭未阿 Banner 未變身之前，的確係咁嘅樣嘅。 佢都冇計嘅， 都冇計嘅， 佢都冇乜嘢可以加上去 啦。咁我想佢點咧？好，咁我將呢個褪後少少，可能會好啲、好，第三隻咁講埋先。麻煩技術人員，而家有冇 outflow 啊？想問一下，有冇？有少少啊，係擺前少少定點啊？後少少，而家會唔會好啲？而家好啲，得。好，咁第三隻呢、這個叫做Outrider， 咁啊即係流羅啦。咁、其實我覺得咧玩 LEGO 可以整一集嗰啲專係講流羅，因為流羅啲款都比較 hea 啲嘅，係啦，咁啊即係通街都係咁啊，殺幾千個都係嗰個樣嗰啲咁嘅設計。咁我對呢一 set 有個評價就係、其實流羅應該出兩隻好啲嘅。你就咁出單一隻，人哋會以為佢係咪啲好重要嘅 character？ 咁啊，當然唔係啦。咁啊，嗱，再講第四隻啦。咁呢個我好快咁講一講完之後，就俾台長去介紹啦。咁其實呢、這個 character 佢就係叫做Proxima Midnight， 係啦。咁就其實係 Marvel 一個即係、Marvel 世界裏面最一個好近期嘅設計嚟嘅，就2013年首次誕生。咁嗰陣時其實已經有咗 Marvel 啲電影系列啦，亦都真係幾暢旺。咁其實佢就係呢、Thanos 啊，呢個 Black Order 嘅五虎將之一。咁就係一位女性嚟嘅，係啦。咁就嗱，以下嘅時間要交俾台長啦，因為我初初睇一睇 research 咧，咦，原來都好似有少少嗰啲神話故事啲嘢喎。 係啦，你去翻嗰、那個 大鏡，去翻大鏡啦，唔該。 咁嗱，後邊呢度咧就有一個比較詳盡。 去翻個大鏡先，係 嗱，你 OK 噶啦。咁而家就講咧呢個 Marvel Infinity 啦，咁佢 Thanos 嘅五張關咁樣嚇，同埋嗰個trailer 啦。咁首先頭先你提到嗰個 Thanos， 我要解釋下呢個字點解啊？呢個字咧係解死亡咁解嘅。 哦 ，Thanos，Thanos 啊，但係佢應該唔。是咪 Latin 啊？定係真係英文已經係咁嘅？ 呢個係 呢個我真係冇做。 呢個應該係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希臘文嚟嘅。Thanos 啊，咁所以佢啲字咧本身有意思嘅。咁頭先你提到，究竟係拉丁文定係希臘文咧？咁樣其實就佢哋都好多時攞啲靈感嘅。譬如佢英文嘅字根啦，佢如果去查呢啲字嘅來源咧，咁就好特絕大部分都係拉丁文嚟嘅。咁佢咪攞一啲稍為深嘅字，即係譬如細路仔比較少用嘅字咧，佢命名呢啲人物咯，咁先令到你嗰、那個趣味性增強啊嘛。 同埋我諗即係西方好多嗰啲即係所謂 fictional character， 佢始終都係有少少根據 嘅。有佢唔難，呢個有少又可以有解釋嘅，就係咧佢固然可以老作啦，即係憑空想象，但係問題咧就係、是。你老作嗰個成本較高啊！如果譬如你喺現成嘅你，特別係啲冇版權嘅咧，咁大家去加以發揮嘅時候咧，就即係嗰個方法係最經濟嘅。嗱，舉個例啦，譬如話《西遊記》咁樣，咦？你入邊攞啲人物，譬如孫悟空或者啲鐵扇公主咁樣，咁你如果即係大受歡迎嘅，咁你唔使俾版權費喎。你明唔明嗰個意思啊？咁日本人物精於此道咯。譬如你呢、這個悟空咁樣，咁嗰個靈感就嚟自孫悟空啫嘛。咁但係如果你細路仔而家淨係記得悟空，你唔記得孫悟空㗎？ 其實係 嘛，係嘛。所以呢個就係即係日本人佢哋轉腦喺呢方面轉腦筋，就事實上比東亞區嘅其他人係快。 甚至我講孫悟空，其實我即刻諗起龍珠嘅孫悟空， 係咯。 同埋對於即係鬼佬嚟講。西遊記其實係諗起日本人嗰套 嘅，係啦，佢就唔會諗起原裝嗰個西遊記嘅，係啊，咁點解會咁咧？就係、因為你中國佢去處理呢類嘅題材咧，佢比較保守少少嘅嚇。你而家仲有好多，譬如你《封神榜》啊，仲有其他呢啲好多，譬如《紅霞兒》呢啲，你隨時可以攞出嚟用。 哪吒嗰啲 啊，係啊，咁但係你而家到而家都冇嘅，係嘛？咁呢個是其一啦。咁第二樣咧就係呢個五個將軍入面咧，就我哋今日時間唔夠，我哋整係可以講呢個 Proxima Midnight 啦。佢個造型咧，如果根據呢度講咧，其實嚟自咧就係北歐嘅神話入邊嗰個 Hela 或者 Hell 嚇。咁 Hell 呢個好易記，因為佢如果你睇嗰個意思咧，佢應該係管地下嘅。 咁地獄之王 係啦，咁所以佢個字根係咪嚟自呢個 hell 咧 ？H E L L 咧，咁呢個大家可以斟，即係可以考究一下嘅。 嗯， 咁 anyway 就好易記就 Hela。咁因為 Hela 佢係揸長矛啊嘛，咁佢所以佢呢度嗰個道具都一支長矛咯。但係問題咧就係呢個公仔咧就唔係好表現到佢個女性嘅感覺啊。 係，咁啊老老實實 LEGO 咧都係坦胸嘅，唔使諗啦。咁樣。 但係以貼紙去 都唔係貼紙，係印件， 印件嚟啊， 印件係 啦，就稍為精緻啲，你要近佢嚟先睇到。咁但係咧就好咩啊？好面目狰狞啊！ 系好狰狞啊！ 只不过咧就大家唔系好容易睇到佢系一个女性啊。 同埋我觉得设计都其实比较普通。 系啦，咁啊，根据呢度讲咧，就系五个将军中最残忍，同埋一个猎捕者。OK， 咁呢啲唔紧要啦，呢啲即系人都查到。但系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咧，系几刁钻喎。咁所以我呢度讲讲之后，点解佢话佢手上咧有一种长矛，一种金属制成嘅。 嗯， 咁佢呢度冇講啦，佢跟住講咧就係應該係佢後面呢個背景入面，而家太細嚇，大家睇唔到。而家後面圖呢、這個，我可以開大啲。佢係原來呢個係亞特蘭蒂斯嘅背景嚟嘅。咁如果亞特蘭蒂斯咧，我唔知嗰個公仔入面咧表唔表現到出嚟，因為呢個就係我哋一路神秘之嘅，其實講嘅就係上古個超文明啊，即係喺個大概一萬幾年之前咧就突然間滅亡咗。咁但係咧佢哋嘅人咧就留低喺度咁樣。咁呢個集即係Marvel就喺呢度發揮啦。但係點解同頭先我哋講嗰支矛嘅關係呢？就因為傳說之中咧，亞特蘭蒂斯係用一種好特別嘅金屬嘅。 嗯。 咁我懷疑咧，佢呢個即係所謂有一個特別嘅金屬製成咧，就係呢支矛係用嗰種嘅特別嘅金屬咯。咁呢個第一套戲嗰陣時出嗰陣時，我先知道咧，佢係咪真係沿用翻呢樣？因為個金屬有個特別嘅名嘅。 咩係叫？ 要查一查。一間即係我諗下，可能遲啲先查到俾大家啦。我記得個名，但係唔係好肯定，所以而家就 喺個嘴邊啦。 係啊，嘴個嘴邊，所以而家唔講俾大家聽住。 喂，但係即係講到西方，即係淨係講 Marvel 啦。因為好多故事始終都係要引經據典啊，攞希臘神話、北歐神話咁樣，係咯。 都係頭先我哋講一樣嘢咯，佢襟睇啊嘛， 係襟睇。 因為咧嗱，你譬如啲神話入邊嗰啲交國啦，或者呢個點解唔妥嗰個啊，點解又殺個老豆咁樣，咁佢全部入邊咧有曬解釋嘅。 嗯。 但係個戲入邊或者漫畫入邊用唔用咧，我覺得就好視乎佢哋嗰個 情需要啦。 點去處理一樣嘢？ 嗯。 以我自己睇，通常都唔用嘅。 嗯。 通常我哋會改好多嘢嘅。 改好多，但係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個朗都仲係會 係啦，大概喺度。譬如而家你譬如睇 Loki 咁樣，佢喺原著入面都係一個搞笑嘅人嚟噶嘛，都係一個即係trickster 嚟噶嘛。譬如話嗰、那個即係雷神咁樣，咁佢始終都要用翻嗰啲錘噶嘛。 係嘛？雷神有個爸爸， 有個爸爸啊，雷丁咁樣，奧丁嗰啲，咁佢哋都會用翻啲。但入邊嗰啲，譬如話啲個別嘅細節咧，佢哋改得好犀利噶。 嗯，喂，不過我覺得有啲嘲諷或者有啲得意啦。我覺得北歐神話反而係因為 Thor， 因為 Marvel 所以先好似紅起嚟，即係多人留意咁。 係啊， 係嘛？ 係啊，希臘神話係差少少。 嗯， 譬如你做 Apollo 啊，做Aphrodite 啊，即係所謂愛神啊，或者其他啲 愛婦羅蘭蒂， 係啊，就冇乜吸引力啊。 嗯， 佢神話本身有吸引力，但係佢出公仔或者做劇咧就麻麻地。 DC 嗰邊可能叫做用得好少少咯，因為有用啊海神啊，同埋有用啊 Poseidon、Zeus 啊，宙斯啊，雷神啦、 啊。神奇女俠啊，係根據 係啦 Amazon。 但係問題咧就係咁樣，如果希臘神話大改咧。我哋呢度係換到嘈 啊，頂唔順。 正如你改《西遊記》咁樣咯。嗱、 嗯， 如果你譬如頭先我哋舉個例子啦，譬如《龍珠》咁樣，如果你喺中國改西，即係改到咁樣咧，我諗有啲人會嘈嘅。 嗯、 日本就覺得好似即係過易過關啲，係、 嗯、 嘛？你見而家唔係好興，即係將《西遊記》改到烏哩馬叉㗎，即係係呢十幾二十年嘅事嚟啫嘛。即係周星馳啊，或者 TVB 嗰度啫嘛。以前冇咁冇玩得咁勁㗎嘛。咁、 嗯、 但係咧就如果用翻同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北歐神話咧，你改得勁咧，北歐人嘈都冇乜意思嘅。始終佢哋都。即係冇咁嘅實力咯。 但係我即係唔好意思打斷你話啦。我覺得北歐神話俾人感覺係 即係所謂正氣少少，即係希臘神話始終比較多癲嘢，講真 係嘛？但係包神話咧就好改好多嘅，譬如華格納嗰啲都好多喺入邊攞料嘅嚇。譬如你講呢啲 Lord of the Rings， 其實都有少少係抄佢哋嗰邊啲嘢嚟嘅。因為包神話唔可以講得咁籠統嘅，其實佢每個地方都有少少有頗大嘅差別。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啲，譬如喺呢一紮咧，有啲應該係嚟自所謂個冰島嗰個神話嘅。咁你話係咪即係咁籠統講啦？北歐神話咧，我又覺得即係仲入邊仲要細分咯。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度咧，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唔止攞咗啲北歐神話，仲攞到譬如近年嗰神秘學嗰啲嘢，譬如咧呢一、這個嘅Midnight Proxima Midnight 咧。如果你睇英文嘅維基百科咧，佢有講到佢同呢個所謂光明會之間嗰個關係嘅。 哇！ 係啊， 咁 我即刻 show 到俾你睇噶、所以咧就。他們去拿那個靈感呢，即或者現在這個創作的靈感呢、他們都拿很多的範疇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呢你寫下去呢，你要即是個趣味性還要在這裡的話呢，那就不得不拿一些現在的人呢興趣強的東西就冚埋上去。咁頭先我哋講到呢個 Illuminati 咧，即係所謂光明會呢個，唔係老作嘅，因為而家我哋去到呢、這個Proxima Midnight 嘅維基百科度咧，佢入邊已經有一段講到呢個問題嘅啦。嗱，譬如呢段，佢係 Namo， 呢個 Namo 就應該係嗰個亞特蘭蒂斯之神嗰、那個嗰、那個頭嚟噶嘛。你睇下呢度就係叫佢哋 work with the Illuminati to defeat them 嘅，見唔見到啊？見到啦嘛，係嘛？咁所以係有即係、就是、光明會嗰度喺度噶。咁但係咧，佢哋出戲嗰陣時候會唔會有，或者淨係暗示咧？咁呢個就要知咯。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 Marvel 咧，唔係 Marvel 係 LEGO 啊。如果牽涉到譬如類似呢度嘢咧，佢哋自己要諗得好清楚。因為咧一講落去嘅時候咧，就引起啲不必要嘅聯想啊。 係係啊， 或者陰謀論。 我最記得嗰個 Doctor Strange， 你記唔記得佢嗰啲武器做到 係符文 啊？咁但係我諗即係。即玩 LEGO 相對簡單啦，純粹都係。 而且我呢度睇到喎，佢呢度有同呢個黑豹有聯繫，有聯繫喎 ，Wakanda 喎。 Wakanda 係啊，即係嗰個黑豹嘅地方。 喺美國好好笑，有啲人即係喺度扮嘢訪問，你覺得而家 Wakanda 戰爭係點算？有啲人真係唔知道，好好笑。咁但係即係點都好啦，我諗即係 Marvel 個熱潮其實都應該唔會咁快撲滅啦，係嘛？都而家都玩到好行。即係都仲係好熾熱，我覺得。 佢永遠有一代新一代去接班嘅。嗱，對於我嚟講，好坦白啦，睇 Marvel 嘅戲咧，我已經完全冇感覺噶啦，因為千篇一律啦。 係， 即係做嚟做都係咁樣嘅。 但係 Doctor Strange 係真係有個突破嘅。我睇嗰、我係最中意睇嗰個嗰集， 因為佢有一個橋嘛，就係佢搭通到一個東方神秘學嘛。係 係。 咁、一搭通嗰度咧就好多嘢發揮嘅，因為你可以將成套如來神掌咧搬過都仲得嘅，因為而家冇人知道咩叫如來神掌啊嘛。 OK， 好啦，但係點都好啦，即係我諗 popcorn movie， 即係大家冇嘢做，喺公式化嘅呢個現實世界之下，大家都會繼續睇，包括我係啦，咁就我諗節目去到呢度先啦。咁睇下兩三個禮拜之後就講黑炮， 講黑炮啦， 係咯。好，咁今日就多謝台長同埋多謝嗰個技術人員。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Bye-bye.